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真悦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广播节目会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您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在恋爱或者在婚姻中有什么情感的困惑问题困扰，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想和我们广播节目当中这些非常优秀的嘉宾来交流，您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了解进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新浪微博可以关注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啊，那期待您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和我们的节目来讨论。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啊，两个听力的听，用耳朵听的听，听听 FM。 那么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任何时间方便您在任何地点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啊，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这样描述了一下她生活当中她和她先生的画面哈、啊、她说，我这个人吧性格比较两向，两向哈、啊、她说一方面呢有一点内向啊，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和熟人呢我还是很愿意聊天说话的，所以老同学老朋友那儿我还能聊得挺开心的啊，父母那儿呢我也是比较善解人意的，和我先生呢我们两个人也是恋爱的时候他觉得我的个性很安静很好，我们俩恋爱了2年的时间，很顺利的就结婚了，现在也有孩子了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在婚姻内吧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其实呢他平时工作特别的忙回到家里一般是在餐桌上可以聊聊天，吃完饭之后他通常还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去加个班啊，或者说自己在写点什么东西啊，在那时候我就不便去打扰他了。在餐桌上除了说一点孩子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和他说的。有的时候呢孩子比如说送到老人家去，老人家那边去了，就我和他了，除了讲一点家里琐碎的事情，我不知道在说什么。而且讲家里的事情其实他并不感兴趣，他那个人兴趣不是一个家庭型的人，他不太喜欢家里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我尽可能的把家里的事情都做妥了做好了，孩子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家务的事情也都安排得很好，我不知道能跟他说一些什么，说什么我都觉得是鸡零狗碎，其实他不感兴趣。说这些的时候我能感觉出来他就是应付，哦，嗯，啊，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他面前越来越不知道说什么话题，跟他说我父母，说我的朋友，说我的工作，说我昨天看的电视剧，说我现在读的小说，他都没兴趣。说孩子，他兴趣都不大，偶尔给两句建议。孩子挺乖的，也没什么。所以呢，我就想问啊，这是不是我自己奇怪的困扰，不知道跟自己的丈夫说什么，又特别希望能有交流，该怎么办？这是一方面。另外，如果他出差了，拿着电话，我更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变成了挺好的吧，挺好，好，早点休息，好，这样的对话。所以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 我想有个问题，他自己先思考一下哈，就是你们两个的感情感受怎么样？就是两个人在除了他这个沟通的问题之外，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和感受怎么样？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语言交流呢只是一种，当然语言交流的必要性很大，因为我们很多家庭不都是说来说去其乐融融，甚至拿嘴来吵架的嘛？他们家吵架都不吵，所以他可能感觉有点不适应，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会否把自己的沟通问题移植到婚姻关系当中来了？比如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跟熟悉的人可以交流很好的人，但是跟陌生人或者是跟一些情感上稍微有一些些疏远，或者是所谓有一些疏离和障碍的人，他就没法去开嘴说话。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他会把自己的问题移植到婚姻当中来。 那不是跟丈夫是最熟悉的人吗？ 有没有情感隔阂？有没有情感隔阂？如果是，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他们的情感基础嘛，就是在婚姻里边的情感感受如何。如果情感感受很好，那就是婚姻没什么问题，只是他自己沟通方面有些问题。如果情感感受也不太好，那有可能是他们的关系需要做一些文章和建设了。 那是不是这样说啊，董老师？就是如果他们的情感挺好的，婚姻也很稳定，你也能感觉出你丈夫挺爱你的，也挺爱家，他可能就是那个事业型工作型的人，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男人他对鸡零狗碎婆婆妈妈的事情不感兴趣，是吧？ 对， 你有一些男人他会感兴趣啊，真的， 对， 他们家怎么怎么啦， 对， 哦，真的今天了，好，孩子老师说这个了， 对， 哦，你昨天看那个电视剧是那样的，哎，那里边那个明星听说又嫁人了，是吧？有些男人是感兴趣的啊，但有些男人根本不感兴趣，你跟他说这些他无感。 对， 但是如果他对家对你还都蛮好，对孩子也很好，你也自己觉得你们之间还挺亲密的，其实可以不计较沟通的事情，是吗？没话说就没话说。 对，可以不计较，但是要发展。因为语言的交流对人来讲很重要。 那该怎么办？ 可以找一些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或者是事儿去做。好多夫妻之间没有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比如先生爱好就是回家吃完饭上楼就进到书房里就干自己的事儿。 对。 太太就收拾完照顾照顾孩子，最后就是睡觉。 对。 就是越来交集。 越少 ，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也 有关系， 有关系，太快，然后男人在外头的很多的精力啊，全都放在 外面， 外面 压力也很大， 很大， 他 回来之后，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精力和时间， 对，他可能大脑还在他这个要做的事情上在运行， 对， 他那个大脑都没有回到家里，他的肉身回来了， 对， 灵魂没回来， 灵魂没回来。 对， 我原来听过一个理论，但是我也不敢说那个理论是不是正确啊。他说有条线，男人心里有条线，就直到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在这条线之上的时候，他才可能很轻松的把感情精力往家庭里投注一些。如果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没在这个线之上，他往往好像觉得自己无暇顾及，没有心思往家里投入一些感情。 但是男人的事业线都太高了， 太高了，对，遥不可及，有时候一辈子都够不着， 一辈子都在往那条线上爬，对，很多人，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或者是呼吁要有家庭时间，就是一周拿出一天， 对， 或者什么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哪怕你如果不能一起交流，你可以一起看电影，它也是一种交流，借助电影情节，你看完电影总能聊几句吧，那是刚刚一块儿干完的一件事情，而且聊的是第三方内容，聊的又不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要思考的是，原来他们的沟通怎么样，有没有过冲突，是不是因为持续的沟通冲突导致后来就不怎么沟通。我原来认识一对夫妻，不是刺客是朋友，他们俩真吵不过三句，就不管跟谁在一起，就一堆人出去玩，他们俩也吵不过三句，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句一说第二句吵，哎，你帮我把那个弄过来，你自己不能拿吗？就立即就这种，后来他俩就 不说话了， 哎，不怎么沟通，哎，换来的是平静， 嗯 啊，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去聊了， 对 啊，也有这种就属于感情上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调和和调整的东西了， 嗯， 所以他自己要判断两点，第一点，你们的感情感受如何， 嗯， 如果感情感受挺好的话，就发展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 嗯， 或许的交流就 OK 一点， 嗯， 第二点呢，就是你们原来的沟通如何， 嗯， 是一直就这样。还是说原来挺好，热火朝天，后来就这样了。 嗯， 那如果原来热火朝天，后来就这样，那肯定是事出必有因。 对 啊，你找到那个事儿，其实就是你不一定能解决哈。 嗯， 但是你找到那个事儿，你心里就会 明白， 哎，就会明白。 嗯、 第三点呢，你要想想是不是你自己沟通上的一些障碍性的问题。你比如说跟别人，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但有些人是觉得没必要说。 嗯。对 啊、嗯，就是我没必要跟谁非得说什么，我就这样挺好。 对， 我语言沟通互动的这种交流，就是对外的，就是拿深层心理学来讲，就是对外的，对这个世界的互动，我没那么强烈的欲望。 对 啊、嗯，他可能就不太愿意去， 不太愿意去说 去对话。 嗯， 内心戏丰富。 嗯， 更多的内在就这种。 对 啊、嗯，所以他要自己去想一想这一系列的问题 啊。嗯，要说这个夫妻和伴侣之间不太爱说话，或者不知道怎么去说话聊天，或者聊得很少哈、啊，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少见的，好像很多伴侣都有这个问题，有一些人也会因此而感觉到困扰。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像他说的这个出差这件事挺典型的，在一起嘛，哪怕不说话，加个菜也行。来吃这个，你爱吃的， 嗯， 是吧？ 嗯。 但是如果不在一起的话，出个差呀、啊、或者怎么样，大家真的就变得没话可说。 对, 对, 对。 不见面的时候就没话可说。 对, 对, 对。 最多就是你早点休息啊，嗯、你几点回来啊？ 对, 对对对。 啊，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对, 对对。 你挺好的吧？ 对。 两三天都没跟对方说一句话了。 对, 对, 对, 对。 也就是变成这样了、啊、哈。 挺普遍的，其实。 哎。 原来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她给她老公，她老公出差哈，她给她老公打电话，或者她老公给她打电话，基本上她老公就会问小孩呢。 嗯， 如果小孩在，哎，你把电话给他。 嗯， 哎，你说小孩不在，哦，行，好吧， 挂了， 哎，就挂了， 跟他都没话可说。 跟他没话说。我说你们回家呢？他说回家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他好像对我的话也不太感兴趣。 嗯 啊，好，行行行，就基本上就不提了、 嗯， 就两个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嗯，而且好像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你要说有夫妻，比如说大家都过了蛮多年，或者说在一起挺长时间了，还津津乐道的对对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感兴趣，当然也有啊，这样的夫妻也是有的。但是大多数的夫妻好像都是咱们刚才描述的那个状态哈。 其实就俩字儿的问题。 嗯， 经营。 嗯， 真的是如此。就是如果婚姻你不去经营，它一定是这样的。 嗯， 我们不能把婚姻跟爱情想的是纯然天成，啊，就是在一起就应该或者就一定会怎么样，这个想法是极度错误的。 嗯， 那婚姻一定是经营的，甚至经营婚姻比经营一间公司都难。 嗯， 如果我们有时候给企业做服务，我们就会发现一点，如果一个人你能把婚姻经营好， 对， 男女之间的关系经营好，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经营好，跟老人之间的关系经营好，你管理一间公司也没什么大问题。管理公司到最后就是人嘛。 但是通常很多男人会认为我管理公司没有问题，但我管理这些事情我真的不行。 挺错误的，我见过好多男人在这块出问题，管理公司有同样的问题。 是吧？ 他只是公司是一个更多的人组合在一起。 对。 好多因素会对他的这种问题会有矫正。 嗯， 或者是就是掩盖掉了， 对，对， 有这个作用，但他这个问题依然还是存在。 嗯， 啊，不会说我公司干的顶呱呱，管的顺着呢，这不就不可能？不得，这是假的。 对， 啊，一定是同等的。 你说的对，如果说他这个人，这个情商很高，他可以把公司的人管理的妥妥帖帖， 嗯， 那么同样他也 可以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安排得很舒服， 是的， 是吧？ 一定是这样的 啊， 一定是这样的。 哎呀，所以这个不断的经营， 对经营， 对，包括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那我们先从我们自己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我们能为我们的伴侣关系做点什么？ 哎、这句话特别好。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的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我太太家里面的亲戚挺恶心的，我不喜欢。他家里边的亲戚啊，都属于那种比较势利的。刚和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时候手里边有一些钱，他家里边的亲戚啊，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那都是笑脸相迎啊，好像和我在一起我就是主角，就是那种被捧着。后来一段时间，公司遭遇了一些事情，那段时间我比较惨。他们家的亲戚，一个又一个的急着踩我。他说的是这个被踩的踩哈、就是他说是这样，他说他的父母呢，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也比较势利一些，但是可能碍于毕竟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的父母还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他的这个舅舅啊舅妈啊这些人啊就是挺明显的人。现在公司里又有起色了，我的状况又开始好起来了，他的舅舅和舅妈就开始惦记着到我这儿来借钱，说的是他的一个表弟呢要到国外去读书需要钱，然后到我这儿来借钱。我没有答应，我不喜欢他们，也不喜欢他们的嘴脸，但是为这个事情呢就把岳父岳母都得罪了。现在岳父岳母给我没有好脸色，那我太太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脸色，她觉得我没有在她家人面前给她面子，因为她知道我明明可以拿得出这笔钱来，但是我就是没有拿这笔钱出来。我真的就是觉得他们家的亲戚我很恶心，我不喜欢，但是影响了夫妻关系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想这样来给他做回答，先分开回答，是吧？夫妻关系跟这个事儿来分开回答。如果从事上来做呢，就是我完全尊重这位先生他的做法。就是确实也有这样的亲戚，我身边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亲戚，他们是叫北京叫连襟儿，是吧？ 连襟儿哈， 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媳妇儿是姐妹 啊，是姐妹，对，就叫连襟儿， 连襟儿， 对对对， 有一个混的就特别好，有一个就。你不能说差，反正跟那个比那就是天壤之别。结果每次去这个回娘家，媳妇回娘家跟着回去，那待遇也是天壤之别。虽然坐一个桌上吃饭，但是人家很少人会跟他敬个酒啊聊个天啊，人家都奔着那个有钱的那个去。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先生怎么做那都是自己的价值观。 对。 自己的为人处事原则来决定的。 嗯。 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如果想对让这件事情对自己的这个夫妻关系没有影响，可能这里边还真多少有一点点妥协的东西。这个妥协我是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跟妻子谈自己的感受，谈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可以是没有攻击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跟妻子谈的时候带着对舅舅对什么的攻击性，其实也不公平。因为妻子又不是舅舅。不是那个本人，所以我们可以谈我们自己心里的感受，这个技巧特别关键。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另一半谈的时候，如果更多的学会谈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去谴责或者当着自己的妻子攻击他的亲戚亲友的话，这个关系会好很多。不要说你舅舅那种人我就不想借给他钱啊，可以谈在我那个时候，在我落魄的时候， 比较低潮的时候，对，那段没钱的日子里， 对，我被踩的时候，我当时心里特别的 难受，对， 对，我也能理解你现在这个心情， 对， 我相信你也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如果我不借给他们钱吧，可能会伤你的面子。借给他们钱，我心里又特别 难，又不痛快， 又不痛快，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听听妻子的意见，就这样呢，把一部分的权利。 交给妻子， 妻子有可能，当然有些妻子可能就说借吧无所谓，这也是一种，但是我相信多数妻子 会先照顾先生的感受， 对， 这是女性的本能， 对， 照顾先生的感受，再跟先生一起想办法。比如说我们不伤感情， 嗯， 说我们现在虽然公司好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债务， 嗯， 我们能不能借5万，我能不能只有2万， 嗯嗯嗯， 不伤感情， 嗯嗯， 就是他们既然是这种人，我们就跟他保持礼貌性接触，既照顾他们的面子，又给妻子一些面子， 嗯， 这个事情可能就 好了， 就好了， 对。 先生要把感受谈出来，因为他如果不把那段时间对这些人的感受谈出来，他就会用这种不借钱的方式做回击， 嗯， 就是攻击原来的那个行为， 对， 这样妻子就会感觉到被连累， 嗯， 啊，就是打别人的时候顺便打了我一下， 嗯， 啊，他也会不舒服，所以把这个感受跟妻子一讲，妻子这边就放下了， 嗯， 啊，然后再处理这边， 嗯。对，您说的对，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也相信大多数妻子，如果也许他也许有些男人啊，这个在自己不舒服的那一段，被别人踩活的那一段，不舒服的那一段，他并没有跟妻子去说， 对， 因为他不想把自己那个很弱的那面、脆弱的那面拿给妻子看。但是如果你的妻子知道了，其实大多数妻子都是心疼自己丈夫的，都会觉得啊，我丈夫居然被别人欺负了， 对， 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哈。他一定会站在你这一面的。 是的。 嗯，所以其实你适当的可以告诉你的妻子你的那种不舒服， 没错， 挺委屈的，曾经有的那种感觉，甚至有一点屈辱的那种感觉， 对， 应该说出来， 应该说出来。在这种关系当中，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先生跟妻子说的时候，只说当时自己被踩的时候自己感觉不舒服，而不去攻击踩他的人，这个时候妻子就会攻击。如果丈夫在说的时候说，一边说自己的感受，一边攻击那些人，这时候妻子就会维护， 嗯， 所以这个谈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对，您说的对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去攻击他的那个什么舅舅舅妈了， 对对对， 你就说你那时候有多难受，多难受，多难受吧， 对对对，没错， 你就是这样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说，我是今夜思雨时的一位新听友。但是我收听你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觉得节目办得好，能为很多朋友答疑解惑，所以特别谢谢你们节目组的同事和嘉宾们。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和我妻子结婚17年，因为生活的原因呢，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工作，那么维持家庭生活，孩子是一名高中2年级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在我心里呢，她是一个让我放心的孩子，因为学习成绩啊，在班里边不是特别的靠前。那么这段时间呢，就因为要不要给孩子报这个艺术特长班的事情，和妻子产生了矛盾。因为走这条路可以让孩子上大学，可能实现目标。近期了解，艺术类特长班学习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家庭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来满足孩子的要求，我多次表达观点，说明家里目前的困难，但是让孩子呢不要这个气馁，珍惜时间，努力掌握知识，因为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我妻子的脑海里始终认为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样考入大学能有比较好的发展，所以现在家里的氛围啊很紧张，不想伤害孩子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都比较特别啊，我想问应该怎么说才能让妻子理解我，理解家庭目前处的困难。他这个意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是妻子和女儿是想报艺术特长班的，看来是的啊，这样的话大概学了艺术特长再考大学就是 容易一些， 容易一些，而且孩子的意愿是这样的，但是爸爸是觉得那艺术特长班太贵了， 太贵了 啊！你学艺术也太贵了，是这个意思吧？ 好像是， 好像这个 是中间好像还有一句话，好像是说怎么考入大学就会更好一点。 啊，对，好像是的，因为他这句话确实写的也不是很明白，我可能读的也不是特别明白。可以让孩子上大学，可能能更实现目标。 对对对， 大概就是因为走这条路可以让孩子上大学，可能能更实现目标，这是他原先写的哈。 明白， 那 个我告诉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试过好多次，还挺灵的。家庭也要开会，就是不要随意谈一些事情。有时候在家庭里边，我们谈一些较比重大的家庭事件挺随意的，就是瞪过来逮个机会就说一句，就无头无尾。突然就这么一句，说的人自己心里 特别有逻辑，很清晰，然后他就满以为对方也会明白，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简短平快甚至带有决定性的语言讲出去。但是你知道，如果这属于家庭重大事件哈，对方听到这种简短平快具有一定决定性的语言，他第一反应是脑的边缘系统，就是他会解读为攻击，他当解读为攻击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反击或者是屈从啊，更多的时候是反击，一反击两个人就各种吵各种闹。 对， 所以我建议开家庭会议，我用过好多次这个招，挺管用的。 嗯， 就这次家庭会议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 嗯， 而且请谁先发言，请谁再发言，你再阐述观点，你再阐述观点，就是坐起来正儿八经的谈这件事儿，而不是随意瞪过一句话来就说。 哎，真是好主意啊， 就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对， 因为大家都坐在那儿，每个人谈自己的观点，可以有冲突，很正常的呀。就我是这个观点，你是那个观点，那你提了一个观点我不同意，我提出我的困惑来，这个困惑我是解决不了，如果你有办法解决，你提出我这个困惑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就可以往下走嘛。 嗯， 就这种关键的点是，第一个坐下来就比较正式， 嗯， 第二个就是坐下来情绪会降低， 嗯， 人有时候在走动的时候说话情绪容易急， 嗯， 容易失控，坐下来重心一低情绪也容易可控， 嗯， 更关键的是最后一点，就是它有个结束， 嗯， 它一结束就等于把这个事件固定为一个事件，就这段时间就这个事儿结束，大家就放下了，就干别的了， 嗯， 啊，它有个开尾有个结束，要不然你弄得生活里边充斥着全是这件事情， 嗯， 就很不开心。 对对对，嗯，所以这位先生听到这儿应该知道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对， 去开个家庭会议，听听孩子的，听听老婆的，再把你的也说出来。 对， 然后这样三个人商量商量，对吧？在目前家庭啊，你觉得经济这个有限的情况下，那怎么解决现在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望，是吧？ 是的。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的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您要有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 不知何时醒来，又在香港机场，我的疲倦仍然不能装进行囊，看一看窗外的港湾，确定没有飞机还能坐船，不知何时才能停止我的忧伤，我的温柔却抵不过他的荒唐，看一看身上受的伤，是你唯一留下的印象，尖沙水转角常去的咖啡店，海港正卖一些正版的唱片，忘了十月在几号出口的岸边，等着夜景慢慢的浮现，铜锣湾有许多国际的奥雷，却买不到我廉价的誓言，如果这是我们约定的最后一面，我会不顾一切的危险，不知何时才能停止我的忧伤，我的温柔却抵不过他的荒唐，我看一看身上受的伤，是你唯一留下的印象， 生般的唱片，忘了十月在几号出口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真悦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夜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讨论各种情感问题。这些情感问题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的。如果您也想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您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了2年了，刚刚现在怀孕5个多月的时间，才发现我其实是被宠婚的。被宠婚，她在老家结了婚，而且还没有离婚，我们俩又结婚了，我现在还有孩子。而且我们在结婚之前，我自己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在结婚之后，没有怀孕前，我自己挣的所有的钱都被他拿走了，被他拿走，他自己做生意，他做的是小买卖，但是亏损了很多，不太会做生意，那么把我的一些钱都放进去了。现在我的情况基本上是我的父母给我一些生活的费用，我才能够现在在怀孕的情况下照顾好自己。那么最近我工作的这个动力能力都大打折扣，而且我相信生了孩子之后还有好长时间，我可能也不能那么去努力拼命的工作挣钱了。但是呢，他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发现了他重婚，家里边还有一个男孩子是他和那个老婆生的，比我现在怀的这个孩子大5岁呢，而且他那个老婆也没有打算和他离婚。那么他呢，父母都在老家，那个老婆还照顾着他的父母，可是他又和我领了结婚证，有了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他吧，他毕竟是我丈夫，还是孩子的爸爸，告了他，他有任何什么结果的话，对我也都无力。我不告他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他说了，听他那个意思，他也没想去处理他前面一段的婚姻，我莫名其妙的就被重婚了，我该怎么办啊？ 这种事情确实是比较挠头，就是会被动的被置入一个困境，而制造这个困境的人呢，又对这个困境无感，就是他似乎觉得无所谓，反正这个困境是你的。第一个，现在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共同解决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他虽然是重婚，但是两个人的感情是很好的，可以共同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也能很好的去谈，很好的去一点点的处理。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加引号的赖皮行为，反正我就这样，就是如此，我也没想处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对， 你愿意告就告，那么这个时候作为这个女孩子来讲，她可能会比较无助，我们一般处理这种情况，先第一步是很难给她直接建议的。我相信他自己也觉得会很难，就是各种能想到的方法都很难。那么第一个方法其实是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父母和闺蜜，建立好支持系统之后，然后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因为假如说你要是真的是比如说 起诉跟他离婚或什么的话，你现在有孩子，可能有一段时间你的经济来源都是问题。 嗯。 那么有这些支持系统的话，你可能你的经济来源不是问题。那么如果你跟这些支持系统建立好之后，他们也知悉知情，并且跟你同步的知道这些事情，先不管他们的建议是否客观正确，至少在你自己内心里，你会觉得我无后顾之忧。当一个人感觉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他做的决定跟有后顾之忧的时候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试图让他自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活一段时间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之后， 嗯， 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嗯 嗯，他会思考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他被被动的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你看现在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思考能力可能没受影响哈， 嗯， 但是我想多多少少会受影响，在这种关系当中嘛，他会顾忌特别多， 特别还怀着孕， 还怀着孕， 特别还怀孕五个多月了， 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情况下 对, 对， 而且他的经济来源也受影响， 对， 所以我们会第一步就是慢慢的帮他去成为一个独立经济能力和独立思考的人之后， 嗯， 他自己去做出他自己最想最适合他的那个抉择和判断，我觉得他也可以这样去做，迅速建立支持系统， 嗯， 导致这个经济上的独立性， 嗯， 然后经济上独立性之后，然后再自己去独立性的思考，或者去咨询相关的律师也好， 嗯， 或者咨询师也好，去建立比较正确客观的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然后你就可以做出你想做的决定了。 嗯 嗯， 好，谢谢董老师。 嗯， 另外有一位女生说，接触了一个男生，我挺喜欢他的，他也挺喜欢我的，现在恋爱呢也就属于刚刚开启到第二阶段，除了牵手之外开始有一些身体上比较亲密的接触了哈。我觉得什么都挺好，就是他这人自尊心强，他这个人吧，有的时候我大大咧咧说话有点不太注意，比如说在外面吃饭或者有一些其他人在的场合，我稍微大声说话一些，他就觉得我会让他没有面子。有的时候我可能随意的说了他两句，比如说有一次点菜，我对他说，瞧你点的这菜又不好吃还特别的贵，真是不会点菜啊。没想到他就一直闭着嘴不说话，等到吃完饭从那儿出来之后，他说因为我当着点菜的服务生的面说到了这个话，他认为伤了他的自尊心。我现在就发现哈，他自尊心太强，就和他相处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碰触到他的那个自尊心。我怎么样能够保护他的自尊心，能让我们的关系很愉悦的走下去呢？ 嗯，有时候这种自尊心跟恋爱关系建立的时间长短有一定的关系啊，也不全是。有的时候刚刚建立恋爱关系，处在热恋期的时候，一般的就是较为感情当中肯定也是有优势一方和劣势一方，较为劣势一方的时候会变得自尊心超强，也就是自卑然后和幼稚。 嗯，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能你们关系随着再相处会好一点。 嗯， 也就是说他特别在乎你，他特别在乎自己在你面前的形象跟权威，他如果点完菜被你否定了，他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光辉形象受到影响了。 嗯， 啊，触动到他的那个自卑情节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人一直就是如此， 嗯， 一直就是自尊心比较强，那么这个就会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一种是你继续如此去磨他，磨出老茧来就没事了，就习惯了，赶紧就这样。哎，对他也是个治疗啊。 嗯 啊，再有一种呢，就是你去这个尊重他，至少在公开场合不要大声的去嚷他， 对， 指责他也 OK。 嗯，总的来讲这不是一个特别是问题的问题。 嗯 嗯， 好，女生说我要去健身，嗯，那么我就买了健身房的卡，男朋友到健身房里来看了看，然后就让我不要再来了。卡买的很贵的，30000块钱呢。为什么呢？他说他认为健身教练和我的关系不正当，他说靠得太近，有身体接触。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都晕了。我男朋友这个人说出来的这个理论，我觉得如果你们听到了都会觉得比较荒唐，对吗？那么大家在健身房里健身和教练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呀，我并没有做什么。他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 卡可以不要了，钱损失由他来补给我，但是让我不要到健身房再去健身。你们觉得他讲道理吗？ 这就是很在乎你呗。好多人挺介意这个事儿的啊，就是去健身房请私教，反正有些人是比较介意的。 嗯，因为这是难免的，会有身体接触， 他一定会的。 对不对？捏肌肉啦， 对啊， 给你比划一下姿势啦， 动作纠正姿势啊，而且健完身之后会有拉伸啊， 对 啊， 嗯， 对，这难免， 对， 只能说男朋友很在意你， 啊， 对这件事情又很在意，所以这个事情你俩回去好好谈一谈，我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给他。 好，再看下面一位，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 嗯， 这位女生是这样说的：“她说，孙妍姐，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好女孩儿啊。我呢，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对别人很真诚，小有一点积蓄，父母呢生活也还可以吧，小康线以上。所以呢，父母还能给我一些援助，我也有了自己小小的蜗居。我对工作、对别人都挺负责的。”我性格也挺开朗的，我平时的生活应该说还算有一些个人生活的能力，我自己可以做饭，不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吃大餐，我自己也很喜欢旅行，自己除了工作之外也有一些兴趣和爱好。像我这样的人哈，我自己觉得应该还算是一个分数不低的女生吧，但是我没有脱单，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如此好的女生，你们觉得怎样可以让自己尽快脱单啊？我现在就想，今年我的愿望就是脱单。一个人过烦了，过腻了，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好好谈场恋爱，我怎么就找不着那个可以和我谈恋爱的人呢？你们就告诉我，怎么样搞定脱单这件事儿？我不是那种随便约的人啊，所以我并不想随便去约一个。你们跟我说说吧。 着什么急呢？这个事儿，嗯。我只给一条建议， 嗯， 啊，就是多参加这种社会活动， 嗯， 才有机会脱单， 嗯嗯， 您不接触人，不去多接触一些这种社会活动，多参加社会活动，多接触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嗯， 其他的没有什么建议，因为你很优秀，很好，你只有跟别人去接触，别人才能了解到你的优秀的点和好的地方嘛， 对， 你才有脱单的可能嘛。 对你再好，你就算是一幅画再好看，天天宅在家里也不行啊， 也不行啊。 对，就是所以我也是很想知道你参与了什么有男生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 啊，无论是你同学的婚礼，还是一些什么 聚会呀， 对，聚会啊，什么这个在网上约的大家一块儿星期六星期天到哪儿走一走啊，啊，或者是什么吃货，大家一起出去试吃啊，都行。 对，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 这么年轻，这么有时间，可以出去，给自己多制造一点机会就可以了。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男生问道。他说找了个女朋友27岁，女孩性感漂亮，但是现在就知道女孩呢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毛病，就是女孩常常到酒吧，然后和一些男生过去就有那种关系，反正比较乱吧。现在他和我在一起了，那我就对他说，过去不管他怎么样我不想管太多，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彼此有了这种关系，大家还是有一个约束，不要再去酒吧那样的地方，不要再乱约别人，而且呢希望的是他能保持两个人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我也跟他说了，那样既不健康也有问题，对我们的感情也会有影响。他嘴上答应我了，可是我发现手机中那些约的软件不卸载，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我跟他没有见面，我工作上有一些事情在忙，打电话他不接，那么打通了电话他撒谎，因为我感觉他还是在那种场合，可是他跟我说的是他在朋友家里，不愿意拆穿他，是拆穿了挺难堪的， 怎么办呢？是他改不了吗？什么问题啊？ 其实也不是改了改不了的问题，可能是有些女孩子她有的时候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娱乐习惯可能就是如此的，她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对于两个人的关系有多重要。有一些男孩子呢也不是特别在乎，因为不是去酒吧就意味着什么啊，就不是特别，但是有些男孩子就比较在乎这些事情。他认为这可能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比较多的可能性。而往往这种女孩呢，她会有一个能力就不是特别强，就是共情能力，就是理解别人感受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时候会比较自我和任性。再反过来讲，就是她还需要一段时间成长，去认识和接纳一些事情。所以对于男生来讲，可能你真的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要充当一个既是陪伴者，就是恋爱对象，又是一个教育者，然后你的这种教育还不能过分，过分了还逆反，就是陪伴引导带领他成长，让他慢慢去认识和感知到两个人恋爱之后有些东西是有界限的，是要有些东西是要为了对方有所改变的或者改善的才行，他需要这么一段时间，就看这个男生能不能去走过或者经营好这段时间了。这段时间需要包容，需要耐心，需要技巧。 对，是吧？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好像还蛮淡定的啊。没有直接的 发飙什么的。 对，是这样哈。那就看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大概要多久呢？ 不好说，有的就没成功。 那希望他成功吧。 对，希望他成功。 对，因为男生说有件事情挺尴尬的。我说的是这个合租房里的一件事情。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呢是租了人家合租房里边的一间，在这套房子里还有人家那两个人呢是一对儿，人家那一对儿啊基本上是订婚快要结婚了，那一对儿呢是先于我们租下了这套房子的一个大房间，我和我的室友呢是后来的，我们就租下了这个房子的不大的那个次卧，我们两个是男生，他们俩是一男一女，一对情侣。过了一段时间，渐渐的我发现了问题，我的室友和那对情侣当中的那个女生有了不正常的关系，而且呢我室友这边，我因为对他的生活了解的更多一些，我们两个人还在同一个单位，所以就明白了他和那个女孩已经不只是一点点暧昧了，是关系发生的已经比较深了。我在旁边看着很难受，因为看到那个女孩的未婚夫似乎对这一切都不知道，又看到那个女孩一直在欺骗着自己的未婚夫，再看到我的室友傻乎乎的参与其中痴情，那么又在做着对人家情侣关系的破坏，我看着所有的这一切，这三个人外在和内在的一些东西我都很挣扎，我就是觉得挺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应该搬离不去看这些，还是应该告诉人家的未婚夫你的女票已经背叛你了，还是应该告诉我的室友别去趟这个浑水，人家两个人都快要结婚了，我该怎么办啊？ 这会牵扯到价值观的冲突。就是有些人可能毫不犹豫的就会去跟自己的男室友去说这件事， 说清楚，你别跟人家在一起， 对， 人俩人都要结婚了， 没错， 是吧？你这进去你不是破坏人关系吗？ 没错， 你非要在这个关系里边让人家那么难受吗？ 对， 是吧？那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说。 对，还有一些人会捅破，我也见过，就是直接跟人家那个， 跟人那个未婚夫说，哎，你看着点你那个女朋友啊， 对， 你那媳妇儿啊，她可能那个，反正他们俩有点什么事儿了。 对，他觉得这是既正义又具有善意的 啊， 所以这个跟价值观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他真的是无法决定又难以接受，他可以搬离。 就可能这是个办法。 对， 你又没有办法做决定，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合适。 对， 你看着这三个人的这个，这个状态。你觉得你很纠结，那你就离开， 可以， 是吧？你逃离开这个是非圈子，你可能，他可能也怕自己在里面有什么责任，是不是？ 对，他看不惯，又搞不定，然后也不知道该讲不该讲，有些事情， 好，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呢是一个美国人，其实我觉得我的男朋友简单阳光挺好的，我爸妈死活不同意，特别是我爸坚决不同意我嫁给外国人，怎么能做我爸的工作呢？ 嗯， 想问问， 嗯，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让嫁老外 啊？不让嫁，就这么简单的原因。不让嫁老外的原因是什么的？ 对不起，这其实是我猜的， 啊、 因为他就是这么简单的跟我们说的。 哦、 嗯，对，不让嫁老外，不让女儿嫁那么远，不能理解哈，洋人和中国人能不能过得好啊？就是我们 或者有些成见是吧？ 啊，或者是有些成见，对对对， 可 能都有。 对，那、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其实还有在某些程度上还挺有效的。 嗯， 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互动。 嗯嗯 啊，只有这一个办法，就是说，消除一些成见或者是一些刻板印象的话，只有了解才可以。 嗯 啊，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对抗， 嗯， 结果往往不会太好。 嗯 啊，如果是他父母也会听这个节目的话，我们也更不建议他过度的去干涉女儿的这件事情。 嗯， 因为有时候过度干涉就产生那个叫罗密欧朱丽叶效应。 对， 你越干涉我越。 嗯，我越要和他好，我和他好怎么了？ 没错， 嗯，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我就是爱他，我就是要和他好。 对， 是的。 作为女生呢，也不要去跟父母对抗， 嗯， 因为有时候这个对抗会冲昏自己对感情的判断和感知， 嗯， 导致自己为了对抗而，再坏我也要跟他在一起， 嗯， 就丧失了这种理性的判断能力。所以这时候最好办的就是，第一个从深层理解父亲对自己的关心和感受，了解他情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啊，然后稳住阵脚，增加彼此的了解，不要冒进， 嗯， 也不要就觉得这个事情好混乱，好困惑，都不要有这种感觉，需要时间， 嗯， 需要彼此的去了解。再一个，他还要注意到东西文化的差异，在西方人看来，父母其实没有权利去 干涉孩子的婚姻和爱情的， 对，这是很自由的一件事儿。 所以你还要做你男朋友的工作，你还要告诉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这个父母的意见有多重要。 多重要，对。 嗯， 还得做文化翻译官。 对对对。 对，要不然两就不理解为什么会如此的，就很困惑的样子。 对， 嗯，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比如说他们到底见过面没有，有没有机会让你男朋友的一些表现让你父母看到，让你父母能看到你嫁给你的男朋友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些我们也都不知道，就看你自己来怎么安排了。这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可能父母会觉得，哎呀，你找的这个人语言都有障碍，我们想让他这个吃一点喝一点，或者我们想告诉他你要对我们女儿好一点哦。 嗯，嗯，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父母也会觉得好尴尬，对吧？有的时候父母会觉得，假如你一下子要跟他走那么远了，我们怎么办啊？ 对， 就是这些可能父母都会想。 对， 甚至有一些时候父母也会觉得，那这个他们听说他们都很随意的， 嗯， 是不是这样的？ 是是是，遥远的未知，全是猜测。 对，都是猜测，所以你还是更多的让父母来了解吧。有些父母是有这个，也愿意配合的，是吧？ 对， 就看你的工作了， 没错， 看你对你这段感情能投入多少了。 嗯， 你要是投入的多，那么你就想办法来让你的父母了解更多。 嗯 嗯，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那我们和大家今天交流的都是一些情感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听友和网友咨询的。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大家可以更方便的收听今夜思雨时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就算与全世界背离，